伤，哦，我们伤得太多，然而想不想都失落。 还

这夜风吻着你，让我又偷看着你，让我在今天这张变作过去，又再生回味，拥抱温馨的雪肌，发癫已奔清香气味，沉睡时仍可一日记起，是这样生爱着你，是这样需要着你，在每日一分一刻，这泪那泪亦暗中想起，工作中真诚中已经暗暗消失最美，一朝等到晚是要等你，哦，每夜在你的身边放下时，才察觉多么奔放，还是今生也乐意存在，再次有着意义，笑声抹去了心事，完完全全像个新生的 baby。有个多么奔波，还是甘心也乐意，存在再次有着意义，笑声抹去了心事，完完全全像个新生的 baby。 Find my love. Oh, oh, oh, oh.

的地方，可不要随意的长发。冬天最容易烫伤，因为太缺乏温暖，太需要阳光。失恋的人最怕谈情感，因为爱给人希望，心伤。冬天最容易让恋人烫伤，寂寞的心渴望一些温暖，炙热的爱难免会烙下遗憾。 这个时段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小美江美琪的《缓慢的爱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

的泪光。满天洒下的网络，迷失在邂逅的地方，等待着故事的终场。嘿，用一杯红酒的温存，抚慰被爱遗忘的灵魂，让爱与不爱同与不同的忧伤，凝结成眼角的泪光。哦耶，那么长啊啊。哦耶，那么长啊。 介绍了冬天来访，都市变成冷酷的广场。你的地方是否是一次无恙？你有那寒冷的风霜？我的都市却因为冬天造访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。你对我就好像夏天的太阳，让我得天天面对炙热的心房。你对我又好像冬天的冰霜，让我得独自承受这无尽风霜。

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。 没人陪的时候，像影子在你身后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李玟带出的自然反应，还有杨钰莹演唱的故事。 对第一句就说我爱你，